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35集《桑岩视角二》。温以凡上线的频率不算高，最频繁的是在大一的下学期，两人在这段时间里渐渐熟稔了起来，偶尔也会说几句三次元里的事情。他知道温以凡在学校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，知道他在校外的奶茶店做兼职，知道他一直没有交男朋友。桑岩谨慎而不唐突地用这种方式打探着他的生活。之后，也许是因为现实的事情忙碌，温以凡登录游戏的次数慢慢地变少了，这个周期逐渐拉长，从几天到一周，再到几周、几个月。但这四年里，他一直没有彻底断过这个游戏，两人聊的全是一些琐事。你这个名字还挺不吉利的，失败和投降。不对，你这个是独降还是独降？ 降， 桑岩回道。那你打错了，不应该是将军的那个将吗？ 将被注册了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最近学业太忙了，可能不太会上线了。感觉咱俩一直一块组队，虽然不知道你有没有等，但是我还是怕你有时候会等我，所以还是跟你说一声。 有在等，但我准备实习了，登录也很少，有空再联系。 两人唯一的交流也就此减少。桑岩照常每隔一段时间会去颐和一趟，偶尔几回没有碰上面，但多数时候能够看到他的近况。看到温以凡又瘦了些，身边交了个新的朋友，头发剪短了，似乎开朗了一些。再之后，微信这个通信软件上线，某个晚上，桑岩看到新的朋友那一栏里多了一个红点，他打开一看，看到对方的名字只有一个温字，而微信号是温以凡1024，通过手机通讯录添加。桑岩盯着看了几秒，点了通过，那头没有主动跟他说任何话，似乎添加他这件事情只是失误之下的一个举动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桑岩看到了他发了第一条朋友圈，图片是一张办公桌上放了一大摞报纸，他配上的文案是：看了一周的报纸，明天再没事干，我就开始背了。钟思乔在底下嘲笑，哼，找到实习就不错了。通过图上的字迹，桑岩认出那是颐和日报。再次去颐和，路过一家报亭时，桑岩的脚步稍顿，走了过去。他从钱夹里掏出几张100，递给报亭的阿姨，轻声道：阿姨，每天的颐和日报，您能给我留一份吗？ 啊？留一份？我三个月来拿一回。 温以凡毕业典礼的那天，桑岩进了礼堂，坐在后排，看着他上前领了毕业证。他看着毕业典礼结束后，温以凡被朋友拉着出去拍照。在他眼里，温以凡站在人群之中，永远是最显眼的那一个，永远是能让他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存在。某一刻，桑岩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他盯着远处的温以凡，他深陷人海之中，像是有一道屏障将他与他隔绝开来。那么多次，他没有一次发现他的存在，自始至终，他似乎从来都看不见他。 桑延身着正式的白衬衫、西装裤，尽管他并不适应这样的穿着。他举起手机，时隔四年，当着他的面喊出了他的名字，温以凡。顺着声音，温以凡茫然地看了过来。那是桑延第一次没有戴口罩和帽子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矛盾至极，渴望温以凡发现自己，却又不想被他发现。在温以凡的视线彻底投到他脸上的那一瞬，桑延还是转了头，往另一个方向走。他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温以凡，他的脸上还带着浅显的笑意，似乎还沉浸在毕业的快乐之中。理应如此，这是让他开心的日子，不适合见到不该见到的人。桑延弯了一下唇，一步一步地远离了那片热闹。犹如以往的任何一次，他独自一人前来，又独自一人离开，像是来来回回地重复着一段孤独而又没有尽头的旅程。毕业后，桑延跟几个朋友合资开了一个酒吧，他留在了大四实习的公司，工作上的事情忙，去颐和的次数也随之减少。通过温以凡的朋友圈，桑延知道他换了新工作，去了颐和广电的新闻栏目组，其余的他一概不知。有空时，桑延会登录一下那个网游。时隔好几年，这个网游已经渐渐衰败，玩家数量大不如前，好友列表里是一片灰。顺着地图走过去，只能偶尔见到几个刷等级的工作室。2013年夏天的某个晚上，桑延在睡前习惯性地登上游戏，这回却意外地看到了已经一年多没有登录过的温以凡。他看了好几秒，才确定自己没有认错，直接飞到他那边去。桑延敲字问道：“ 被盗号了？你还在玩？我清电脑软件，突然发现这游戏我还没有卸载，就上来看一下。”“ 嗯，你过得怎么样？” 安静了好一会儿，温以凡那头才回复：“ 不太好，生活哪有开心的，但也只能这么过了。” 桑延一愣，那是温以凡第一次在自己面前表露出生活的负能量。两人又瞎扯了几句，温以凡敲字说道：“ 我还有事，先下了。” 之后温以凡下了线，桑延盯着屏幕，良久后订了隔天中午飞颐和的机票。到颐和时已经是晚上了，桑延坐上出租车到了颐和广电的门口。还没有下车，他就看到温以凡从里头走了出来，他背着个包慢吞吞地往前走着，神色有些空。桑延下了车，沉默地跟在温以凡的身后。温以凡径直往前走着，穿过一条街道转弯，路过一家蛋糕店时，他在门外停了三秒，盯着玻璃窗里的草莓蛋糕，像是觉得价格太贵。很快他就收回视线继续往前。温以凡在街道边的长椅上坐下，失神地盯着地面，没有哭，没有玩手机，也没有打电话，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。桑延站在转角处盯着他看了很久，他的眼睫稍动，转头进了那家蛋糕店，把那个草莓蛋糕买下。他付了款，却没有接过店员手中打包好的蛋糕盒。他指了指外头，提了个要求，说：“ 您能帮我 把这个蛋糕给那个坐在长椅上的女人吗？ 啊？ 店员有些疑惑。桑岩想了个蹩脚的理由，就说这是你们店里的新品，他发朋友圈宣传一下就可以免费送他一份。回南吴后的三个月，桑岩每天都能想起独自坐在长椅上沉默无言的温以凡。某个瞬间，他终于想清楚，起身打开电脑开始写辞呈。如果他过得不好，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要继续纠结的了。桑岩想起了在游戏上他没有来得及发送出去的那句话，你要不要换个地方发展？可他发送成功后，他已经下了线，从那之后也没有再登录过。温以凡依然没有收到他的话，但这好像也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。如果你不来，那么我就去见你。正是离职的那天晚上，桑岩被苏浩安叫去加班喝酒，一进门他就看到了坐在其中一张散台上的温以凡。他穿着浅色的毛衣，肤色白如纸，唇色却红，笑着跟对面的钟思乔聊天，一如从前的每个瞬间。那一刻，桑岩有一瞬间的恍惚，像是进入了幻境之中。桑岩没有像以前一样直接上二楼，而是走到吧台的位置，跟何明博说起了话。何明博有些纳闷，问道： 哥，你咋不上去？ 桑岩心不在焉地应着： 啊，等一会儿。那我给你调杯酒。 不用。两人随意扯了几句，在这个时候，温以凡那头发出了巨大的动静。桑岩顺势望去，看到于卓手上的酒被打翻，全数淋到了温以凡的身上，正白着脸道着歉。温以凡明显被酒冻到，立刻站了起来。简单交涉完，温以凡似是打算去洗手间，他抬起眼跟桑岩的目光撞上，是时隔六年的对视。桑岩定在原处，脑子有些空白，但似乎是没有认出来，也似乎是早就察觉到他的存在。温以凡的眼神很平静，很快就挪开了视线。隔壁的何明博说着话： 哎，这看着还挺好说话的，我让于卓处理吧。 我去吧。桑岩站直身子，看着温以凡的背影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果然，他还是难以忍受这种被温以凡隔绝在世界之外的感觉。他想见他，那么他就应该去见他。既然再也没有办法爱上任何人，那就穷极这一生去爱那个死磕一辈子都还是想拥有的人。南红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这段时间的陪伴和收听。时光不老，我们不散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